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15集，威胁。乾坤和文成两家前脚刚刚冲出军营，就有埋伏的探子去元庆书院报告。于是元庆书院留下两人守住大营，其余众人杀出，占了乾坤和文成两家书院的大本营。同时这会儿庞玉已经爬到了山顶，一把拽下令旗，抬手一枚响箭上天。外围观战的太学学生都开始庆祝了，意外得了个第二的元庆书院也开始庆祝，功败垂成的文成和乾坤两家蔫头耷脑，气得直跺脚。赵祯点头让陈公公宣布，武士太学获胜，元庆第二，文成和乾坤并列第三。这场比试啊，太学那群书呆子可谓扬眉吐气，再不会被人笑百无一用是书生了。林夫子见一群学生欢呼雀跃，就泼了盆冷水打击了一下他们。 你们还是谢谢太师和小四子吧，记住从今儿往后好好研习兵法，另外要锻炼身体，学习武艺，这招投机取巧赢得了一次，赢不了一世。估计这种寺院比试明年还会有，到时候可要赢得光明正大呀。 太学众学生乖乖答应，不过毕竟小孩心性，都议论着一会儿怎么去庆祝。正说话间，突然就听有人说话。 什么味道啊？ 我也闻到了，是不是火油味儿啊？ 林夫子微微皱眉，四外看，的确是有一股浓重的火油味道。 哎呀！ 正这时，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就见山下围场里边突然砰一声，燃起了一圈熊熊烈火。那圈火画了个圆圈，燃烧得极高极旺，将那几个参加比试的学生都围在了圈内。围观群臣都站了起来，远处看热闹的百姓也喧哗，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比赛不是结束了吗？这是还有余兴节目？众臣都下意识地回头看赵祯，赵祯眉头也皱起来了，他连摆阵法设陷阱都最多用点迷宫网兜之类的，怎么可能用火？伤到学生怎么办？ 这什么情况？ 站在小山坡上的庞玉问众人，其他学院的参赛学生也不解。 不对劲。 展昭等人都站了起来，林业火第一个往下冲，可是还没等他冲到下边，就被邹良一把拽住了，只见山两边又燃烧起了好几个火圈。四大书院的学生基本也是倾巢而出，在山两边观战，两边至少有四五百学生，此时一道一道的火墙燃起，将那些学生都圈在了里边。这下群臣哗然，欧阳少征窜了起来，让黄成军赶紧救火，却听天尊和殷侯阻止他， 不要轻举妄动。 众人都一愣，回头看二老， 外围一圈火油，地底应该还埋了火油，一浇水火油都浮上来了，那些学生瞬间会陷入火海。 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， 谁这么恶毒啊？ 凶手应该是他吧。 这时展昭伸手一指，只见就在正中央，庞玉他们一群学生被困的火圈里，出现了一个白衣灰发的老者，他缓缓走到了火圈边，抬头望上来。赵祯转过脸看了看包拯。 包青。 包大人也着急，谁也没料到林淼会拿那么多学生的命来做威胁。展昭早已到了火场前，跟林淼隔着一道火墙。 林淼，你想干嘛？ 林淼看了看展昭。此时白玉堂和林业火也已经到了附近，欧阳少征带着影卫们让四大书院被火围困的学生稍安勿躁。那些学生基本都是文生公子，还有不少女生都吓坏了，聚在中间不敢动。庞太师低声问天尊和殷侯， 以二位的功力不能灭火吗？ 林淼不傻， 他知道我和天尊在这儿。 范围太大，无论怎么灭火，用寒冰还是霜降，预热都会变成水。火油一旦浮起来，我不敢保证每个学生都安全。 用内力也会伤到学生。 那就谈条件吧。 赵真也听到了众人的对话，抬起头吩咐南宫安排人去准备沙袋，扑沙灭火比较稳妥，这边尽量拖时间。殷侯和天尊一人走到一边，瞬间众人就感觉耳鸣了几声，拍了拍耳朵才好，而四周围则是一点风都没有了。众人都看天尊和殷侯，看来他俩是先稳住附近的环境，这样也对，万一一阵风过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林淼看了看眼前几个在火场外围的年轻人，淡淡开口： 我不是来跟你们谈的。 说着林淼抬起头看向半山腰上的赵真，赵真微微皱眉，对南宫点了点头，南宫就用内力传话： 你有什么条件？ 用幽莲的命换这些学生的命，我要他跪在我面前自尽，不然我就烧死所有的学生。 说着林淼眼光扫过在场所有的高手： 就算你们高手再多，将我粉身碎骨，我也敢保证今天至少会有上百个无辜的学生给我陪葬。 这就是你想了百年想出来的解决仇恨的方法吗？ 展昭皱眉看林淼，林淼脸上只有淡而无生气的笑容，他看着展昭淡淡开口： 这是我与幽莲的仇恨，我时日无多，一个人下去怎么行？恩怨还没了呢。他想独活，娶妻成亲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带他一起走，到下边，再做个了断。 李淼正说话，突然他身后人影一闪，林焰火一惊，喊了一声： 依依。 此时林月依已经到了林淼身后，那架势似乎是准备擒住林淼，但是林淼一摆手，幸好林业火一掌送了过去，帮依依挡住了大概一半的内力。就这样，依依还是被林淼的内力扫到，他就觉得浑身一阵往后飞出，后头一帮子男生都飞扑过去给他做肉垫。不过依依在空中翻了个身，喊了一声： 闪开。 那群男生刷啦一声闪开，依依单膝着地，一手抓住地面退出老远，地上出现了深深的五道抓痕。依依抬起头，眼中带着杀气。林业火示意他不要硬来，赵兰他们跑过来将依依拉到一旁，也都知道眼前这个老头的功夫不是闹着玩的。展昭和白玉堂则是皱眉，林淼刚才释放出来的内力非同一般，赵普也觉得不妙。 看来他是打算死在这里了。 他将所有的内力都用在了今天，这是他保命的内力，一旦用尽，他就会油尽灯枯而死。 龙桥广也皱眉，看着火焰里的林淼。远处，赵真问包拯： 吴一霍呢？ 魏晨这就派人去找他。 南宫计话没说完，却被赵真拦住： 不用。 南宫一愣，赵真则是摆了摆手： 一旦找到他，先派人拖住他。 嗯，没错，只要他见不到吴一霍，他就不会下杀手，不然他死了也见不到吴一霍死。 拖一会儿是一会儿，黄成军准备好泥沙，先灭了两边的火，中圈展会他们能想法子对付。 这时林淼却是笑了，他从怀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来，对着天上一扔，随着他手中的那一枚响箭上天，众人都扬起脸看，就听到啪一声响后，天空中盛放开了一朵幽蓝色的莲花。展昭皱眉，殷侯和天尊也对视了一眼，这是当年吴一霍带兵打仗时候的联络响箭，那东西早就没了，谁料到林淼还带着一枚。说实话， 吴一火今天特地不来，没准就是因为知道林淼大概这几天会找他麻烦，所以他远离人多的地方，以免到时候伤及无辜。可惜林淼似乎并不打算如他所愿。就在众人考虑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，龙桥广走了上去，走到展昭前面，站在林淼前方。众人都看着右将军，龙桥广打量了一下林淼：“ 你非要我师父的命才肯放人啊？” 林淼面无表情看着龙桥广，右将军突然一歪头，笑眯眯跟他打商量：“ 不如这样，不是一命抵一命吗？我替他赔命给你吧。” 闻言，赵普差点一口血喷出来，欧阳和邹良也扶额，赵真直摇头：“ 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不要乱来啊！” 众臣也面面相觑，不知道龙桥广是使诈、开玩笑、拖时间，还是来真的。不过此时右将军笑嘻嘻看着林淼的眼神可不像是说笑，而是十分认真：“ 怎么样，一命换一命，我陪你下去，你跟我师父的恩怨一笔勾销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他们看得出来龙桥广是说真的。林淼盯着眼前的年轻人看了良久，冷笑：“ 他是会迷魂术吗？ 你才认了他当师父几天就肯为他死，那么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一条命，换他个一百多岁的值得吗？”“ 你也是个糊涂的，你带他下去干嘛呢？他下去了林大还理你吗？还不如带我下去，我比较好玩，还能给你们逗个闷子。” 说着右将军微微一笑：“ 如果情况反一反，今天有人要林大的命，你替他死吗？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